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Confluent 在 Kafka 上飞驰的数据交换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大数据公司叫做 Confluent。这个公司呢，是前领英员工出来后联合创办的。而创业的基础呢，是一款叫做 Apache Kafka 的开源软件。在整个 Hadoop 生态圈里啊， Kafka 是一款非常特殊的软件。它由领英于2011年开源，并在2012年底从阿帕奇孵化器里面毕业，正式成为阿帕奇的顶级项目。Kafka 呢和其他的大数据平台都不同，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数据的存储或者处理，而是用来做数据交换的。那要更好的理解它是干什么的，我先要谈一下数据库的日志文件。数据库系统需要保证数据的稳定性，那为了确保修改的数据能够写入库，通常呢会在更改数据之前先在磁盘里写一条日志文件，那大致的格式是时间戳冒号做了什么操作。那如果此后呢因为故障导致数据本身没有被更改，那系统呢可以根据日志文件一条一条的重新执行操作，让数据恢复到应该恢复的状态。那后来呢有人意识到这个日志的恢复功能还可以充当数据复制。简单来说呢，如果两个数据库的初始状态相同，又按照同样的顺序执行了一系列操作，那么最后的状态也相同。所以啊，在数据库进行数据复制的时候，系统呢可以把日志文件从一个系统传输到另外一个系统。另外一边呢，只要按照日志同样的执行一遍就好。这个想法啊，构成了大部分数据库的主存备份机制的核心，而 Kafka 呢，则把这个机制充分发扬光大了。Kafka 允许消费者和生产者注册进 Kafka， 其中呢，生产者会产生日志，而消费者则消费产生的日志。整个系统呢，允许多个消费者和多个生产者的注册，这就实现了公司内部不同数据源之间的数据交换。Kafka 呢，作为开源产品是如此之成功，在整个 Hadoop 生态圈，乃至不用 Hadoop， 而是用其他的数据源里的产品，它都可以用来进行数据的备份和交换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里都部署了 Kafka。 2014年的时候呢， Kafka 的三个主要开发人员啊，从领英出来创业，开了一家叫做 Confluent 的公司。和其他的大数据公司类似， Confluent 的产品呢叫做 Confluent Platform。 那这个产品的核心是 Kafka， 分为三个版本， Confluent Open Source、 Confluent Enterprise 和 Confluent CloudConfluent Open Source 呢是 Confluent 公司在 Kafka 上的一个增强版本，其主要增强的地方是增加了一个 REST 的代理，以便客户端可以使用 HTTP 链接，增强了对 Java 以外的语言的支持，比如 C++、Python 和 .NET 增加了对 Hadoop 文件系统、亚马逊 S3 存储、JDBC 等的连接的支持。最重要的是一个 Schema Registry， 这是对 Kafka 的一个比较大的增强，它使得 Kafka 的数据流必须符合注册的 Schema， 从而增强了可用性。所有的这些东西本身也都是开源的，这使得其他第三方在这上面继续开发新功能成为了可能。 Confluent Enterprise 是 Confluent 面向企业及应用的产品，里面增加了一个叫做 Confluent Control Center 的非开源产品。 Confluent Control Center 是一个对整个产品进行管理的控制中心，最主要的功能对这个 Kafka 里面各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性能监控。 Kafka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，已经在很多互联网企业里面被作为关键组件部署了，而 Kafka 的性能监控也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 Kafka 本身并不自带性能监控平台，那很多公司比如雅虎自己内部开发了这样的系统，但是 Confluent 开发的控制平台无疑应该是最可靠的，那毕竟没有人比 Kafka 的开发者更了解自己的产品。可惜呢，这是个收费产品，而且不开源。 Confluent Enterprise 同时还自带了数据自动负载平衡和跨数据中心数据复制的能力。 Confluent Cloud 是 Confluent Enterprise 的云托管服务，它增加了一个叫做云端管理控制台的组件。除此之外呢，按照 Confluent 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对于想要省心的用户来说，这个产品无疑是更好的选择。 Confluent 的基本做法和 Cordero 很像，主要的产品开源，但是控制中心这样的东西不开源，只有买了企业版才能够享受到。而两者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 Confluent 同时提供了云端服务的版本，加上 Confluent 有基于 S3 的链接，这使得从亚马逊 AWS 读写数据都非常方便。和 Cordero 是 Hadoop 的集成商不同， Confluent 主要还是围绕着不同数据源之间数据的交换这个任务而生的服务， Kafka 在整个开源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，它没有什么竞争对手，又是各大企业的刚需，它在脱离了整个 Hadoop 生态圈以后依然非常有价值。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 Confluent 毫无疑问有很多客户会买单，大部分企业呢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数据源，当然谷歌这样的企业除外。而 Kafka 给数据源之间的数据交换提供了统一的平台，而 Confluent 的企业级服务则让这个平台不但更好用了，而且更好管理了。那虽说呢是同样的生意模式，用在不同的产品里产生的结果却可能很不一样。 Confluent 呢作为一家公司，是否能够从 Kafka 这个数据交换平台里面跳出来继续扩张，这很难说。但是呢，仅仅是把这一摊生意做好，也足以支撑 Confluent 成为一个估值不低的公司，养活自己的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 Confluent 最近拿到了5000万美元的融资，其 CEO 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公司还将继续扩张。像 Confluent 这样的平台，在未来物联网的架构上还有足够多的空间，这大概表示了 Confluent 未来将重点